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64集， 红梅。 若是寒门城市新贵崛起，二少，八大家可就不再是八大家了。 即便如此，也太棘手了。且不说别的，那姚温玉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他是海良仪的亲传学生，这些年游学大江南北，结交的才子贤士数不胜数，他绝计不会与我们联盟。 八大家只说是八大家，没道理就是这八大家。姚家不成，换一个就是了。 西红轩不吃了，他推开椅子在屋内走动，半晌之后看向沈泽川。哎， 可你有什么办法让萧二不要躲？他要为皇上保驾护航，就不会对此坐视不理。若是仅仅他一个，那我也不怕，可他后边立着的是李北铁骑，有萧敬明在，萧策安既碰不了也伤不得。太难对付了。 萧继明是厉害，可他的威风在边陲。 沈泽川撑着手，隐在阴影里的眸子看不清。他给了西红轩最后一把火。 去都是你们的地方，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，要是萧二自顾不暇，法子多的是。 西红轩陷在沉思里，竟没觉察沈泽川说的是你们，而不是我们。他问：“ 什么法子？” 萧二的事全依赖于皇上的信任。他们兄弟多年，吃酒的日子那么快活，又有救命之恩，所以一时半刻确实没有法子。但是情谊这东西，就好比秋露挂枝，日头一足，晒一晒就没了。 西红轩看着沈泽川，又记起雨夜的几雷。刚才咽下去的山药野素在胃里搅动，他强撑着没露出形，笑说：“ 你既然胸有成竹，便说吧。” 沈泽川离开后，西红轩又躺回藤椅上，让人撤了桌子。他翻身艰难，须得人扶。这会儿无端觉得闷得慌，让人把窗子开了。薛修卓从隔间出来，西红轩感叹道：“ 你也听着了，他幸好生成了沈卫的儿子，若叫他得了势，只怕比萧二还要难对付。 用人须得用对法子，这世上没人无欲无求，沈兰州也有弱点，只要拿捏住了，再狠的狗也没什么可怕之处。 哎，就是没找着啊。我看他对萧二也冷情，分明是下床之后翻脸不认人。这样的妖孽，羞辱他、吹捧他，全部都没有用，你甚至威胁不到他。” 西红轩用扇子敲着眉心，薛修卓咽着茶也笑了笑，温文尔雅地说：“ 着什么急呢？就照他说的做，成与不成都是萧二的祸，等到了时候，他总会露出目的的。” 沈泽川下了楼，倒没急着走。老鸨迎了他，只知道他是西红轩的贵客，谄媚道：“ 哎呀，爷儿望什么呢？望一望都不如亲自试一试。” 沈泽川打量着花枝招展的景儿：“ 有小官吗？” 老鸨扭身对后面的人说：“ 送爷去上面，叫几个面嫩干净的来伺候。” 沈泽川在房里坐了片刻，三个小官便进来了，他扫一眼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老鸨懂事得很，知道挑样貌，挑穿了楼，也挑不出比沈泽川更有颜色的人，于是剑走偏锋，选的都是清秀的少年。小官要上来给沈泽川脱鞋，沈泽川微微挪开了脚，他们便跪身，不敢再动了。沈泽川眼望窗外，少顷后说：“ 脱衣服。 三个人乖顺地退着衣衫，退到一半，沈泽川看着那白肩膀，始终心如止水。他又看着他们的手，个个生得像女儿家，像是没沾过春水。他们不带剪子，也不带扳指。沈泽川缓叹了口气，起身连招呼也懒得打，推门走了，留下三个小官面面相觑。丁桃跟着沈泽川，见他终于走出藕花楼，就在捏着的小本上一笔一画地记下了。等他记完，却看沈泽川已经入了人群，丁桃不敢拖大，连忙追上去，不远不近地跟着。沈泽川走得不快，却一晃眼就消失了。丁涛哎一声快步上前，被个戴着斗笠的魁梧汉子挡住了。他一挨着对方，便只有功夫。周围挤满了人，丁涛不欲伤人，便忍着没发作，又叫沈泽川甩掉了。他一挥拳，却从刚才那魁梧汉子的身上回味出点熟悉的感觉。天一暗，雪也大了，魁梧汉子压着斗笠走了段路，一转身却进了死巷子。沈泽川立在他后边瞟他一眼， 跟了我半个月，什么事儿？ 魁梧汉子压低斗笠，却笑出声， 好敏锐，尽早察觉了吗？ 你逆袭的功夫很是了得，不是也教了我一些小把戏吗？从狱里出来便不见踪影，叫他们追出了去都，你也是煞费苦心。 汉子掀了斗笠，露出张带着胡茬的脸。乔天涯吹了吹额前的发缕， 把我引入酒铺子也行，非得站在这里说话？ 哎呀，兔子不好抓呀。 沈泽川看了他片刻， 我是该把你叫乔天涯，还是该把你叫松月呢？ 悉听尊便，叫乔天涯我们有点交情，叫松月你就是我主子了。 同知大人本事不小，怎么对我先生俯首听命？ 没办法，我欠太傅一条命，得靠下半生做牛做马来偿还。 猎场那夜诸事顺利，原来是得了你的相助。 我跟着你混，看的是你的眼色。那夜你本想杀了楚王，却也没料到萧二那么敢玩，把人塞到了锦衣卫的面前，耍得人团团转。不过你脑子好使，竟然还能顺势拉萧二一把。 就这点本事了？ 乔天涯拍了肩头血， 日后就跟着你了，主子。往后有肉吃，别忘了给我口汤喝，我可比萧二那群禁卫好养活。 丁桃年纪小，陈阳和古今才是硬骨头。 沈泽川随手把钱袋抛给他，乔天涯收了钱。 你把萧二的底摸了个透，人家却还惦记着你的救命之恩。 你倒是想跟着他干。 我是忠贞不二的侍卫。 乔天涯无故的举起手， 他萧二要是肯千金买我，我自然愿意为他赴汤蹈火。 只可惜他身边已经人满为患，哪有给你的位置？ 我的小主子，嘴巴是真毒。 乔天涯偏头单眯了一只眼，沈泽川做出谬赞的神情，乔天涯露齿一笑， 但这话咱俩都适用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